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 Henry 老师。 好，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课程。继续来说一说学习老友精神，像 Phoebe 一样的善良。 Yeah, Phoebe is, just a wonderful person until she's not. She's a wonderful person until she's not. 对，就是这样的。她就是一个，我们英文就是会经常会说这个东西多好，直到她不这么好的时候。然后 Phoebe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样的人。 哎、 She's a wonderful person until she's not. 整个的老友记的十集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小细节都在表现着 Phoebe 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 嗯、 上一次呢，我们节选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呀，他把那个意外得来的一笔横财送给了街头的流浪的女人。 Yeah. 嗯。 结果就继续走好运，you know? 哎，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嗯。哎，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来说一说呀，他呢在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啊，他都会做一件事情， 嗯， 他想去呢，收集和募捐，就是募捐品吧。 Yep. She helps with charities, right? Isn't that what she does? 对，这应该是一个美国的文化。 嗯， 说他做的这个是他们社区的一件事情吗？他为什么要去拿到那个铃铛，然后去拿到募捐桶呢 ？Well, it's like a Christmas thing, you know, because the holidays are a time of giving. 我们会这样说，就大家就会多捐啊，捐钱啊这样的。 啊、 哦，那这些他拿着那个铃铛，然后 she dresses up in Christmas clothing, 然后就是大家捐的钱呢，就是 you know it's for a charity. 啊、 哦， right? 就相当于是一个仪式一样， yeah. 就是你有资格的人呢，你可以拿到这样一个铃铛， 嗯、 然后穿着像 Christmas、 嗯、 当时的衣服、服装、节日的服装，然后呢拿着那个桶，大家就可以相当于认证你有这个资格， 嗯哼， 啊，去收集呀、啊，去收集大家的募捐品和钱物之类的。 Yeah. 菲比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每年他为了获得这个资格， 嗯。 他都要努力一番。 Yeah, and, 今年他被升职了，对吧？然后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而且他觉得自己呢，不仅拿到铃铛，很快就会拿到募捐桶。 Yeah. 再下来呢，他希望今年自己的收获能比去年再好一点。 Yeah. Yeah. 其实呢，他做这个事情啊，大家还会笑他。 嗯。 他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的那个朋友们以后，大家还嘲笑他。 Yeah, everyone just makes fun of her. 觉得说，哎呀，这种事情是不是还要？还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 就是 like it's good that you're doing it. 可是这还有，他就解释的像他被升职了，然后就像这是一个事业一样。 是，大家稍微的有点调侃他， yeah. 但是他才不介意呢。 Yeah, 他的理想就是要传播快乐。 She's like I don't care.、Yeah. 我才不介意，你们怎么看呢？ 嗯嗯。 反正只要我觉得我做 我认为对的事情。 对、 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情景了。好了，大家都到了啊，赶紧签个到打个卡啊、嗯、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课堂答疑的问题。 嗯， 七宝说，请问老师、嗯、国外的人在发短信的时候啊，经常发一个缩写、 嗯、 啊，叫做 YQW。 对，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应该是 You are quite welcome， 虽然美国人一般不会用，这好像是一个比较英式的一个说法，因为美国人很少用 quite good， 这个 quite、嗯、很少用，所以这是英式的一个 you're quite welcome， 那就是 you're welcome、嗯、 您非常受欢迎。 Welcome welcome 是、就是、您客气，就是不客气。 对，你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就加了一层，就是你非常不用客气，这就有点这样。 您非常不用客气， 这就是你不用客气的意思。 That's it， 不客气。所以您看，如果说您收到这样的短信、 嗯、 是不是之前对方还发了很多感谢的话 yeah. 或者是你发了很多感谢的话， 然后别人就这样回答你说 thank you 什么什么，他都会这样 YQW 回答 you're quite welcome、 啊、其实社交网络当中确实有很多简略的缩语现在、 yeah.Yeah， 是不是 特别多？ 很多吧。 Yeah， 而且分那个文化、分地区的，大家的缩写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您看这个就叫比英国。 这个在美国发应该一般的美国人都是看不懂的， 是吧？ 嗯， 反正英国人是很喜欢用 quite 怎么样？ 这个字美国人几乎都不用。 啊，这就是英美文化的差别、嗯、哈。 Yeah. 我们的 Anita 啊，要问 Henry 老师，把老师名儿还写错了， 嗯、看看、uh-huh, 对，加了一个 Y， 也可以。 Henry 老师 ，Henry。老师， 瑞瑞老师，这个 S I O N 在单词的结尾应该怎么发音呢？列举了两个单词， version， 然后 revision，、 哎、这两个单词、嗯、其实这种 S I O N 呢 ，jin、 嗯、 这个发音，我们金牌音标课程也讲过了， 嗯 啊，但是呢，因为新同学多，我们可以再讲一遍。 Sure， 嗯、首先就是 S I O N， 有不同的发音。OK， 嗯、最常见的而也是这两个提供的单词的这个发音是一个 z 的这个音，看长得有一点像一个三的那个音标，对吧？然后它的这个 z 的音就是一个平舌音，一般学生都喜欢就是卷舌用一个日的音代替它 ，version revision， 觉得这个日很像，问题是一旦你说快的时候呢，就会变成 version revision， 然后就特别模糊。对方是肯定听不懂的。一个更常见的一个字带这个音就是 usually， 这个日很多的学生也发日，所以这个就是一旦说快是听不懂的。 OK， 你说慢的时候说清楚的时候呢，嗯，口音重，所以这个音其实是一个平舌音，跟一个嘘的这个音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你可以先试试看 version， 先用一个嘘的音 versionversion， 那当然这不是完全对的一个音，可是这已经差不多了，而这个音大家应该是可以发的。从这儿呢把这个轻音 version 变成一个浊音，嗓子跟着震动 version， 所以这个 sh 跟 z 唯一的区别就是浊轻的区别，那这个轻音大家肯定是可以发的 version加一点浊音就行了，记得是平舌音。 OK， 嗯，来，我们来跟着发一下第一个单词、 okay. version 对，就是一个 z 的音。第二个字是 revision 对 version revision 就是这么发的。 我们讲的很详细了、 啊 yeah. 下来要多模仿、啊、 嗯嗯。 Maggie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老师、 嗯、 第一，关于英语的元音、嗯、AEIOU、 嗯、 发音靠后的问题、 嗯、 我们的口语老师说呢，美音里的元音发音呢都是靠后的，就像唱意大利的歌剧一样、 嗯、 可是呢发一些梅花这样的前元音，我怎么能够让声音靠后呢？我应该怎么练习呢？因为这音啊好像都是在前面发的。 嗯 OK， 对，没错，这些就是靠前面发的，所以你没法靠后。就没办法。所以就是你要注意，就是别人说的，一旦你听到一个都的时候，都是靠后的。 你就得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反驳这种语言，就是因为没有任何肯定，尤其是针对发音，所以这些靠前的音呢就没法靠后，因为这样就是矛盾的。一个 a a e a 这些都是算靠前的，所以他们就没法靠后，就这么简单。可是那些靠后的音呢，可以再往后一点，可是这种的问题呢，就可能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比如一个英式的一个啊。跟一个美式的啊，没有靠后多少，靠后了一点而已。这样对比起来，这些话不用说了。 哦，您的意思， you know? 您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它就是前元音，之所以是前元音， 对， 它就是在靠前的地方发的音， 对，对， 它就没法为了靠后而靠后。 Yeah， 而且呢 ，Henry 老师的意思是说，您遇到以后有什么措辞里头说都是怎么怎么样。必须如何如何， 或者肯定的，就任何肯定的说法 都是值得质疑的， 大家都要注意想一下，对，是值得你怀疑的。 其实 也很少见到一个肯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其实您也可以问一下您的这口语老师啊，说这个理论说美音的元音发音靠后有没有什么依据和根据。 对，然后再说呢，就是我自己不喜欢教，就是什么靠前靠后的什么这样，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可是如果别的老师用这个系统呢，也 OK， 可是你最好问他， 啊、 哦，也、yeah， 因为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解释方法。 哦、咱们因为也跟不同的老师学习嘛， yeah， 是不是哈、啊？咱们也要比较着来哈， 对， 啊，多听几方的意见啊。 因为我们针对发音没有一个怎么说一个 universal， 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方式教学，所以有的老师可能会用这个方式，别的用那个，重点就是这个方式的一致就 OK 了。其实、 你把它发对就行了。 对对，然后你通过任何一个方式应该都可以学好，当然我个人觉得我的方式是最好的。可是对，我很难说别人的方式，因为我不太确定。你懂我意思吗？ 奏是有这个自信。 Yeah。 奏是有这个自信。不管您用什么方式学吧，同学们。啊，您各个老师啊都有自己的好的绝活啊，教学的方法。您得把这些前元音发对就行了。 Yeah。 是吧？您发对了，您发的对，老外也能听得懂，你沟通就达成了嘛。 Yeah。Yeah。 啊，就不纠结这些了。具体的方式就不纠结了，拿不准的不纠结了。 Yeah。 好，第四个问题。 OK， 来自我们的 Vicarious。 OK， 哈，老师啊，我看看这两个一个句子有两句翻译哈、您看看都是跟那个 be 动词有关的，您看哪个句子是正确的？ 好， 第一个中文意思是说，我认为那三个词很相似。第一句英文说 ，I think those three words really similar。 第二个句子说。 I think those three words are really similar。 同学们来判断一下，您觉得哪个句子是正确的呢？毫无疑问是第二个。 是第二个，对， those three words are really similar， 一定要有 are。 为什么呢？你看 be 动词你得有。 yeah， 这里需要有的。 对吧，三个词怎么 similar 呢？你形容词前面不加 be 动词怎么行呢？ yeah、 啊、系表结构嘛， are similar。 对，可是反过来它第二个问题呢就会出问题了，因为这第二个的是中文是 我发现这个难。第一句英文， 第一句是 I find it hard。 第二句英文 I find it is hard。 好，为什么第一句正确呢？ 其实这两个应该都正确， I find it is hard， I find it hard 应该都对吧。对，针对口语呢，这两句话都会说的。语法上呢肯定有一个是对的，可是我的语法I don't know。 老师双眼看向了天花板。 然后想不出来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你们口语当中肯定是说第一句， 第一句会说的比较多，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话呢说的多，然后就把他的 to be 的这个动词给省了。 这个讲得通， 这很常见。 这个讲得通， 对，就因为常见的句子呢就会经常就会省一两个字。尤其是比如这种句子，或者从句的里面的 that 或者 what where 就经常就省，如果这一句话带着从句，而这一句话也很常见常说，所以就口语中的语法经常是属于错的，可是大家都那么说。这里呢 I find it hard 用的最多。第二句呢 I find it is hard 呢 I find it is hard 也可以， 但你不能说它是错的， 没有人会觉得错。 可能会觉得有点 少见， 就怪了你突然间感觉有点怪怪的，可是没问题 啊， 然后就过了。 我们学语法的时候学过一结构啊，就是说 find something 怎么样， 对， 就是发现什么事情有什么特征什么特质， 然后直接加一个 find it， 带一个形容词， 带形容词就好了。 这个结构肯定是有的，对。But again, I don't know why. 然后同时我也会觉得就是不用想那么多 why 了，你就这么用就行了。 记得它， 对， 然后用上它， 对， 就好。我语法上也这个结构讲得通。Find something, somebody 怎么样？ 肯定有个方法可以解得通，因为英文的语法特别乱。就是任何一个规则规律都有的。 比如说我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I find it weird. Yeah, I find it as weird. 也可以吧，就是 no one cares. No, no one cares. 好。 Yeah. No one cares. 对，就是在就是母语的人听这两句话都听得一样的感觉。 这些细小的地方都是让大家平时积累你的英语语感的。 Yeah. 因为看 Vicarious, 他就在这些地方他提出了问题。 这挺有意思的，因为他这个分析能力很强，就这两个句型的结构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他们的就是属于对的这个句子呢？就是对吧， 但英语当中这语言啊，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有些问题人们至今都没有找出答案。 Yes, yes. And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的，肯定有的， 有，而且没有一个英语老师可以说他是无所不知的。 Yeah, 对吧？ Yeah. 而 且也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语法规则是支持你的这个想法，然后你同时也能找另一个语法规则 是 反对 你的这个说法 的，对，特别矛盾。记得大家就是语法规则不是先来语法规则再来语言的， 没错， 是先有语言，回头我们就有一些语言学家们把它 codify it, you know, 就是做设计这些语法规则， 给它分析出来规则。 对，所以规则是追着我们口语，而不是先有这些规则我们才学怎么说口语的。 注意了， 所以总是语法落后。 老师提出的这个观点可以解释很多的疑惑， 对，也算是借口吧。 语言是先存在的，规则是后存在的。 对， 这是肯定的。 对，所以这个 causation 是 A 导致 B, 对不对， 而不是 B 导致 A。 对，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尽量不要养成拿规则去质疑语言的习惯。而是说呢，要用语言去怎么样啊？去解释规则， 对， 或者是让语言去。怎么规则呢？去超越规则。 Yeah, 超越规则。 Yeah. 不能固守的拿着规则说啊，为什么这不是不应该填一，那不应该填二呢？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学口语的时候，当然如果你们需要考试这类的，是另一回事。 考试得按考试的规则。 对，拿语法先。可是如果是学表达能力呢，先走口语。Yeah. 对，明人不说暗话，两句都对。哎呀，我们这聊天室的同学接的可好了哈。好，来看看今天的情景学习了。 好， 第五季的第十集，菲比要去收集募捐品，向人们传播快乐。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The British are coming. Oh, you and your ways. Since it's Christmas time.I'm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people collecting donations. Oh. Yeah, I already have my bell, and later on I get my bucket. Yeah, I'm going to be out there spreading joy to the people. I mean, last year I spread a little joy, but not really enough. So this year, I'm going to do the whole city. You know, I knew a girl in high school did that. She was very popular. So, Phoebes, where are you doing all your bell ringing? They gave me a great spot right by Macy's. Yeah,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but I'm the only one who can say Merry Christmas in 25 languages. I lied. 啊，你看这一集里面菲比多开心啊。 She's so happy. Yeah, she's so cute. 两眼放光啊，语速都加快了。 对，然后大家说的什么样的话呢？就是嘲笑他呢，就是有点像，就是 it bounces off of her. 完全 他就是在发光，然后任何他们说的东西就弹回来了，就是不管的，都没意识到， 完全没有听见。 Yeah, 也听不进去， 对，听不进去， 沉浸在自己那个快乐的世界 当中，伤害不了他，对。 一个发光的菲比、 yeah, 多么开心啊，你看看哈、啊，他马上进来向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 对、 啊、 进来的时候呢，他一直在 she's ringing her bell, 一开始我听到那个铃铛了， 对、啊、大家可以听见，然后他就说 hey you guys, 然后边挥着那个 bell,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哎，那个铃铛听着很像我们在那个山间的时候听到那些牛啊身上的那个铃铛啊。 哦、oh, yeah, yeah. 是吧 yeah, yeah, it's very similar. 很相似啊。 对。 啊，我们的今天第一句话是第一句连读、嗯、先来把意思搞清楚啊。 那种铃铛好像就叫 cowbell。 是 cowbell 对我们就叫 cowbell 牛铃、 嗯、对牛铃嗯， 声音很响亮 对, 对所以经常在那个安静的山间能够听到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 不尖因为一般的铃都是比较尖的声音可是这个是比较低音的一个铃铛 哎， 大家会听的 比较圆润的那个声音 yeah it sounds good 好 所以就说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对 这就是什么呀这句话用在哪儿呢用在 想要开始讲一个什么东西对吧 引起大家的注意力了 对就大家好然后就是你猜猜差不多字面的翻译是这样的 大家好啊 对大家好 或者直接说各位 各位 各位 你猜一下 朋友们 发生什么了 猜猜发生什么了 对 各位你猜 对你猜 guess 你猜 what 猜啊不要猜了你猜 我们经常就会就是用 guess what 开句 guess what 然后就说 what然后我就给你开始讲啊昨天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哦、 嗯很常见 那我们说话也是这样的啊 是吗 哎我跟你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哦你知道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you know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等等可是嗯更简单的一个guess what guess what guess what 倒也不是说让你真的去猜、嗯、就是用这种话来开句 对很常见所以就打个招呼然后就Guess what?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马上我要给你们带来下面的信息了。 对。 好，这句话咱一定要说对啊。 嗯。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连读，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开头的 Hey, you guys, 这里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我们新进来的学生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双元音。这个 Hey, 别发成 Hey, OK, 它不是一个 H 的音，它是 OK, 然后 A 是一个双元音，要从 A,滑到一 hey, OK, 要饱满的滑动不能发 hey, hey, 有一个 a, a 的这个音 ,OK, 或者中文的 a, a 是 a, hey, you guys, 这里呢更重要是 ga, e, OK, 也是需要从一个 a 滑到一 guys, hey, you guys, guys, 千万别发成 gai, OK, 中文的 gai,不是一个音然后一旦你发成盖的时候呢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保证你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注意是一个嘎咖喱的嘎、okay? oh. 咖喱鸡肉的嘎然后从这个嘎饱满的啊滑到一个一特别饱满的一嘎一嘎一你可以想成两个音节也行嘎一 OK 可是怎么样不能用爱盖的这个音 OK 后面呢 guess 跟 what我们这个思的音跟窝的音连着发中间不要顿不要发 guess what guess what OK 连发 guess what swa 这个思发出来后呢一直持续这个音 guess 然后嘴唇再撅 guess what 直接进入到窝 OK what 特的音省略 guess what、 嗯、 guess what 一口气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对，就是这么说的。 Henry 老师每次除了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他还要告诉你什么是误区。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你光看什么是对的，有什么用？对吧你错的时候你需要知道错在哪儿你需要分析错误 错、所以您看前面这三个字哈、Hey you guys、别看这三句话这么短 对 很可能你会发成 Hey you guys guys 对然后这个 Hey 也 Hey 不到位 对 人家是 Hey、you guys 对然后 guys 发错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OK 它不是 guys 的 guy 对 它是 guy 对 guy 在后面Guys, 对这个滑动一定要饱满不然很容易导致误解 啊！一个老外说、Hey guys 这就错了、 对、Hey guys 对 人家不是盖盖是吧那是 guys 对 guy, guy, Hey guys、一定记得口语里频率使用很高的 对、 啊、 然后就一直 ring 他的 bell 噔噔噔噔噔对吧 Chandler 说啊，英国人打过来了 The British are coming 英国人 这个是 过来了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孩子在美国都会学的一个故事在我们的历史课里面就是 Do you know Paul Revere? 您给我们讲讲吧 OK 所以反正就是忘了 等等啊，就重点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英国人打过来的时候，当时就是在打英国嘛，然后他这个人就骑着马，然后就往就跑了，然后就是在警告大家。就是The British are coming、一直喊这一句话，然后再就是警告大家 ringing a bell。 那他喊什么呢？嘴里 The British are coming、The British are coming。 英国人来了， 对， 然后摇着铃铛提着马告诉大家。 对，然后好像跟有一个什么灯有关，好像手里提着那个 lantern 还是什么，忘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因为他的这个警告呢，大家就是在后面的人都准备好了， 嗯 啊，对，所以就是Chandler 是在嘲笑 这个点，就是一个习俗吧，哈， 对， 成了一个 对 警告战争的一种习俗。 对对，然后 Chandler 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人， 没错， 对， 啊、 所以就非得说成这样。 怎么了啊？英国人打过来了呀？ 对， 我们的 Henry 老师 是在警告我们要打仗吗？ 我们的 Henry 老师就这样把自己国家历史给忘记了， 忘记了， 就忘记了。 The British are coming. It's just a story. 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学过，可是就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Yeah。 好吧 ，Yeah， 啊，但是现在得老师讲了，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典故了。 Yeah，Yeah，It's almost like you know， 在中国我们有很多四字成语都带着一个小故事，对吧？ 是的， 对啊。可是有的四字成语的故事都已经忘了，可是还知道，就有点像这样的，就是这一句话很常见。 但是呢，具体怎么来的可能忘了。 对对， 没关系，我们知道就好了。好，菲比说 ，You and your ways， 这个很奇怪。然后你可以听到笑声，因为菲比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就说 Oh you， 我们经常就会这样说，然后就是哎你呀、真可爱，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 Oh you， 我们就会这么说。你不知道你们有见过可是经常会这么说，就是 Oh you， 然后有时候会说就是具体的 OK。 所以比如我如果天天在你面前都是穿着一个外套，然后就是连到现在夏天我还是穿着这个外套，然后你就说你为什么不脱啊，然后我就说我就喜欢这个外套，你就可以说 Oh you and your jacket， 你呀、 你和你这个外套真可爱，就是类似于有点这样，或者真奇怪也可以。 什么东西？你和你的东西真可爱，真奇怪。 对，或者我总是每一次吃饭呢，一定要就是自己身上带着一种辣椒酱，就是比较。You know， 然后就傻一大堆，然后或者不能吃，或者就饿肚子，不然一定要有这个老干妈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然后你看到我又掏出来，你可以说 Oh you and your whatever、 你和你那一套东西、 whatever yeah。 所以就是经常会这样说。那他、可是 Chandler 的这个你到底要怎么说呢？ 你和你的那种贫嘴的方式啊， 这中文可以，可是英文突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 Chandler 就是这么也奇怪，所以他就说 your ways， 你和你那一套。 对，就是那一套了。所以 your ways 就是方式，可是其实中文翻译就是那一套。 你和你那一套啊，又来了。 你和你那一套 又 来 了。 我觉得这个翻译特别好， 是吧？你和你那一套又来了。 对，可是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没接上话。 对，然后就接着就随便说了一个 your ways， 你可以听到笑声。 这也还挺万能的，有时候你接不上别人的话，你又嫌弃他那一套，老是那一套的时候， 对，我们就说 Oh you 就够了。你也可以说 Oh you Oh you， 对， 带着嫌弃的表情。 对，有一点 这种 you 又来了。 Yeah, exactly. 好，开始说他自己的了。 他就说 Since it's Christmas time， 既然快到圣诞节了， I'm gonna be one of those people collecting donations。 我将呢成为这样的人其中的一员，就是呢我们要去募集捐赠品。 对， donations 专门指的是人们的捐赠。 对，然后大家就哦， 原来如此。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圣诞铃铛，对不 对？然后 Phoebe 就说 ：“Yeah, I already have my bell, and later on。”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开心。 对 ，I get my bucket。 你看，我已经有我的铃铛了啊，my bell。 好可爱、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唱那个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对 ，bell。啊，我已经有我的铃铛了。 对。 然后很快 ，later on， I get my bucket， 我就会拿到我的桶，我那个箱子啊，my bucket。 对，然后就是很可爱，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看我已经有这个了，然后回头会有那个，然后就大家已经知道了，你做 donations Christmas time 肯定会有这个，肯定也会有那个。 您这语气模仿的也是很到位啊。 对 I get my bucket， 就特别就是激动， 很小女生。 对， she's really excited， 而且是我自己的桶，你看我有铃铛了，然后我还马上就有桶了。 对，然后很快我就可以在外面站着，然后就一直 一直摇着铃铛就可以做这些有趣的事情了。 get a lot of donations in Christmas I love Christmas yeah 然后就说 Yeah, I'm gonna I'm gonna be out there spreading joy to the people. 哎 ，out there 出去，在外面， 我在外面。 好 ，spreading joy， 对， 散布和传播。 对 ，spreading 就是散出去， 散播快乐。 对 ，to the people， 对，就是人们、人民是吗 ？To the people， 对大家嘛，所有的人嘛。所以他这个愿望，他因为有了这个愿望，而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大家要注意 ，spread joy 的这个词组呢，是专门 Christmas time 用的一个说法。 哦、 OK， 所以就是不要随便就说啊、哦，我希望让大家开心，说成 I want to spread joy。OK， 会显得比较做作。OK，、 哦、 是 Christmas time 说的东西，特别适合 Phoebe 的这个角色，对吧？他要当一个 you know charity person， 所以 spreading joy OK 没问题。 所以呀、啊，他有这样的一份 spreading joy 的时候， yeah. 他就会真的非常开心。 对啊，对啊，是圣诞专用的 spread joy。 好， 他就解释，他说 ，I mean last year I spread a little joy。 我的意思是说呀，去年的时候呢，我只是散布了一丢丢啊 ，spread a little joy。 对， 还可以加形容词在前面。 对，然后就说 ，but not really enough。 但是呢，还不够啦。 对对，我嫌的不够， 我嫌他不够，去年做的不够好。 对，所以这个。挺搞笑的，也可以听到笑声，因为就是 spread joy 就是 spread joy， 你怎么可以对比呢？ 对 啊，也怎么来一个多少呢？只有 Phoebe 会用他这种神逻辑，而且 spread joy 我刚刚已经说是个固定搭配，他居然拆开了，中间加了 a little， spread a little joy， 可以这么说，可是平时不会这么说的，所以因为他有点怪怪，可是也能理解 Phoebe 这方面呢，跟 Monica 一样，就是想要拼。你知道吗？他就是想要竞争，然后 想要拼。 对他 ，she wants to you know 看谁能捐的最多 ，you know 谁的 bucket 里面最多的，就开始这样了。 开始搏一把。 然后就挺it ruined it's the opposite of the Christmas spirit， 对吧？所以就有点矛盾。然后这就是这一集的这个梗，这个笑点， 可爱之处。 对他本来就是想要做好事儿，然后就因为他想要做得更好而做得不好。对吧？所以说 ，I spread a little joy, but not really enough. 所以今年， So this year I'm gonna do the whole city. 我要让整个城市都能感觉到这快乐， 感觉到我 spread 的这个快乐。 快乐， 重点是我 spread 的这个快乐。 Yeah. 然后 Monica 就说 ，You know, I knew a girl in high school who did that. 哎，你知道吗？我也认识一个高中的女孩啊。 Mm-hmm. 高中的女孩呢，她就是这么做的。 She was very popular. 她非常受欢迎。 Mm-hmm. 我们说 very popular. 对。 哇，就是很受欢迎。 Yeah. 那这里为什么大家笑了呢 ？I'm not sure. 大家笑了。 Yeah. I think Monica's making a joke about. 肯定是在说。 Yeah. 是吧 yeah. 就是在说他嘛 Yeah, she's just making a joke about Phoebe because she's so excited about this good thing 所以 Monica 非得说到坏的东西 一定要说点什么 yeah. 这人啊真是啊 就是这种朋友才是朋友嘛对吧大家都客客气气的也不行就不好玩 好假 对吧好假 都假 对就是能怼一下你就得怼嘛 Chandler 已经怼了一次 Monica 得看到机会了他She's got to do it too. 能动手绝对不能动口 、 啊、能怼三句绝对不能怼一句。 看到机会可以戳一把刀。 那这句话应该没有什么奇怪吧哈就说他很受欢迎。 Yeah, she was very popular.、 She was very popular. 而且这句话也很 you know, it's pretty common. It's very, 怎么说 常见。 还挺 很常见 挺实用的对吗 受欢迎。 对啊他挺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练一下这句话。Right? 这里有一个字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very. 因为很多的学生说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听得很顿 ,OK? 那记得英文呢一般就是会说的比较连贯一点不会一字一顿的。那如果在 very 的这个字上呢就是这么常见的一个字学生就是分成字典里面标的 very, very, very, 就会听得很奇怪。OK, 所以大家多注意 She was very 我们这里写的音标呢会把这个第一个音节写成 very OK, 这就导致一个滑动 OK, 英文的发音呢都是你听到我说都了吗 OK, 这是都我这个我敢说 OK, 都是跟滑动有关的 OK very 开始后呢你的舌头要往上卷这是美式的发音 OK very然后你要从这个二的音 there 然后嘴唇再撅起来 re very 然后你可以听到它非常连贯千万不要一字一顿的 very very she was very OK 这样说话呢对方听得会很吃力 She was very. Okay. 那 very, 如果你能说得很连贯呢，你要注意到前面 was 的这个 z 音要直接连进去 v, 中间也不要顿。不要发 was there, was there, 这样。was there.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 z 直接连到 v 的音了？ 对。 was very.She was very, 然后后面呢就是 popular, 就没有什么变化。 She was very popular. 对 ,she was very popular. She was very popular. 有时候学生会跟我说，就是我说英文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就是比较舒服 ,OK? 然后这其实就是主要的原因 ,this is the real reason,OK?、Okay? 你的气流一致，你说的话都连贯的时候呢，然后你的重音都对，你的云语调对的时候，对方可以很轻松地听懂你说的一切。OK?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was very. Was very. 对 was very. Was very. Was very. Was very.、 Mm-hmm. Yeah, she was very popular.、 啊、最简单的一句话、mm-hmm. 今天。好 ,Joey 说话了。 他就说 ,Sophiebs, where are you doing all of you,、all your bell ringing? 你这一切的这个 bell ringing 这些事情啊哈今年你在哪儿做呀 对。 在什么地方啊 他就说 ,Phoebe 就说 ,Oh, they gave me a great spot. 他们给我了一个特别棒的地方、 mm-hmm. 一个点 对 a spot 说 right by Macy's Macy's 是百货公司、嗯、 对、 啊 Macy's、 是那个梅西百货 对 就在梅西百货的旁边 应该就在 5th Avenue 的那个 Saks 第五大道的 应该就是那个 Macy's 人很多的地方嘛 对 是吧 对, 对 好这是第三句连读、 uh-huh. 所以这个、就是练我们的双元音 OK 如果我们有学生曾经被我点评过说你的双元音不对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练习句子 好 OK Right 这个双元音 Ra-E OK 不是 I Right 是不对的 OK 是 Ra-E 双元音结尾的特省略 Right by 后面 by 也是一样不是 by OK 不是掰开的 by 是 by OK 想成一个八一个一八一 OK 后面呢 Macy's 也不是 Messy Messy是每一 ,OK, 想成每一个 ,OK, 不是 mega, 是每一个 ,Macy's, Macy's, 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声调给去掉 ,right, 可是这些连续三个双元音 ,I, I, A, right by Macy's, right by Macy's, 哇果然是三个双元音的大串联。 其实你别小看这四个音节 ,OK, 我们可能80%的同学们都会发错如果选上这个 OK 看看 肯定会有我能说的点 yeah I 嗯 I A 对 啊 right by Macy's right by Macy's right by Macy's 嗯大家也注意 right结尾的特省略呢应该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right right 所以你滑到一后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这个也不容易这样慢慢的练习 right right by Macy's right by Macy's 对了嗯 right by Macy's 对然后 值得一练 特别好的一个 spot、right? 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哈、我们在读双元音的时候几乎只读前半 yeah, 只读一半 对 我们读 right by Macy's 对然后其实就看你是怎么有的学生会发一个 r ra raba OK raba me、这样那这个是前段有的学生会用中文的 I right right by然后这个就其实就对方会听成一个梅花 a 的音 都错了 对 这不对的 对 好短是短但是呢、亮点多 yeah 然后说 yeah 他继续说 他说 yeah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hardly ever、几乎从不 yeah 给如此好的一个地点、给一个新手、一个 rookie 对 一个菜鸟 一个 rookie 菜鸟 啊，一个 rookie 我们还有听友就叫这个名字的叫 rookie yeah yeah 啊，这句话是第四句连读、最长的一句 对嗯， 我觉得中文的菜鸟跟英文的 rookie 可能差了一点意思可是 rookie 就是有潜力可是没有 实力 不够的经验对可是也 OK, 跟菜鸟也可以了。 差不多了。 Yeah, whatever. Anyway, 他说 they hardly, hard 的这个的音我们省略 ,okay, hardly, 的省略 They hardly ever Li 跟 A 之间要加一个很轻的 Y 的音 Li Li 所以之间要加一个 Y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这个 give 跟 s 之间不要顿 OK Give such a 然后 good 的要省略 Good cornerGood corner to a rookie. To 跟 a 之间添加一个 W 音 to a 然后 rookie 这个 a 的音千万不要发成 u 不是 rookie OK、这是一个 a 的音 OK 肚子饿的饿 rookie If anyone makes any mistake It's no problem 因为这个句子很长可是千万不要犯这一个错误好吗如果你是新生进来然后你想要来一个挑战没问题你就光练这一个音练好就行了剩下我都不管、可是别发成 rookie OK rookie This is the only one I really care about OK Henry 老师就提出说大家千万要把这个 rookie 不要发成 rookie 我宁愿你剩下的都发错了这一个发对而不要你剩下的都发对而这个发错 请给老师一丝希望、 okay. 啊、给老师一丝希望、 yeah, I don't want to hear rookie、okay? 不要发 rookie 对所以整句话我们来一个慢速的 OK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所以分段你可以分成这三段然后要慢慢的练到可以从头说到尾中间是一致的然后不顿不停。Okay. 有几个要点哈、Hardly ever. 对 ,hardly. Hardly. 对 hardly, 不用读了。 对 ,hardly ever.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对 ,rookie. To a rookie. To a rookie. 对没错 ,to a rookie. 对。就这几个点要注意把握一下哈。 Yeah. 好。他很开心、一个新人还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黄金的位置。 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解释为什么了。Right? 他就说 But I'm the only one who can sing Merry Christmas in 25 languages. 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用25国语言演唱圣诞快乐的人。 I lied. 然后他很开心很窃喜的那种偷偷得到的那种感觉说我骗他们的 对我是骗他们的我根本不会 不会 对 然后我就骗到了一个好位置 对 特开心、 而且这个一般英文呢就是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我们一般不会说 But I'm the only one who can sing Merry Christmas in 25 languages、后面加的这个 I lied 是在英文口语中呢会让对方愣一下OK, 因为你前面说的这一句话呢肯定不是一个 lie。如果他就是正常说因为可是这就是笑点嘛就是这个 punchline。如果正常想要说呢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 ,but I told them I can sing Merry Christmas in 25 languages. 后面就不用说 I lied 了。 因为 I told them 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他们的。 可是我告诉他们。 可是我告诉他们可能是假。 对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中文呢如果你说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带这个感觉可是英文呢如果你刻意的说 But I told them I 看这个语境呢对方很有可能就是在想我就是觉得也许不是实话、或者也许没通或者也许没成功可是重点就是因为你在强调你说了什么而已对所以口语呢其实字你这些字呢都用得很简单可是表达的意思呢其实挺深刻的 It's pretty deep 一点一点的学啊、 yeah. 咱们还得一点一点的学习了、好了那我们请老师呢把今天的课堂连读都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吧 好我们今天的这些连读呢其实有四句话对吧然后前几句都比较简单后面就比较长了第一句是 Hey guys guess whatHey guys, guess what? 第二句 She was very popular. She was very popular. 第三句 Right by Macy's. Right by Macy's. 然后最后一句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好了、嗯、四句话，现在我们把情景再听一遍。 嗯。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The British are coming? Oh, you and your ways. Since it's Christmas time, I'm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people collecting donations. Oh. Yeah, I already have my bell, and later on I get my bucket. Yeah, I'm going to be out there spreading joy to the people. I mean, last year I spread a little joy, but not really enough. So this year, I'm going to do the whole city. You know, I knew a girl in high school did that. She was very popular. So, Phoebes, where are you doing all your bell ringing? They gave me a great spot right by Macy's. Yeah,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but I'm the only one who can say Merry Christmas in 25 languages. I lied. 很可爱的一集情景哈、啊、 yeah. 可以多跟着她模仿和学习一下。 Yeah, and then you see what happens to her later, you know, and it's pretty funny, right? 就是挺矛盾的。 后面很好笑。 Yeah. 来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了。 好，上周我们也有四句话。OK， 第一句是 Did you 啊，这个 Did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第二句 That's fine。第三句 Let me do something。然后最后一句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好，各位小伙伴，你准备好了吗？第一位 Warmer，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 这个。其实发音非常好，要放松一点 OK， 然后你的重音应该是 you 而不是 buy。 You buy me a soda and we're even， 不是 you buy OK， 所以这个注意重音。 有美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要放松 OK， 你现在用了很多的喉咙的音，然后没有必要，然后你的每一个音节都有点顿了。 You pick out 这样放松 You pick out OK， 没有必要哒哒就是那么钝 OK、嗯、所以你就需要放松，然后气流一致 you pick， 不要 you pick out OK， 这就有点、多了，太重了。 好、 嗯、 Shirley That's fine、 声音不清晰， 听不清楚、 啊、没有办法、 嗯、 凡事用恒心。 Let me do something something 要注意，不能发 something sing 这个嗯的音，其实英文不存在OK，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 the， 要来一个 e 再带后鼻音 thing， 不是 sing。OK， 然后 th 的音要咬舌尖。 范范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 and then 你的 n 的音都没有顶舌尖，发了 n then and then。OK， 所以这个会容易导致误解，一定要顶舌尖。 M， let me do something。 Do 要有一个滑动，刚刚发的是 do do。嘴唇没有滑。 双木林 Please let me do something。 Do 也是一个 do some 的这个问题，所以是 do 而不是 do。 Sylvia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也发成了 then， 所以你就是没有咬舌尖，没有发一个 n 的音、嗯、then 的音发的也不太准， n 的音也没有顶舌尖。 境遇前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这个不错，这个 and then 的这段 and 最好咬舌尖 OK and then Anna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这个说的非常好，这个 buy me buy 要注意别发成 buy。 语音气质也很好、 mm-hmm. 是吧，模仿力很强、 yeah. 对， 紫水晶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We're even 的这个 n 没有顶舌尖，这个最好顶舌尖， 顶一下顶一下、嗯、小白兔 That's fine， 这个不错 OK， 发音 人家愿意把这基础练好， 挺好的。 你看、嗯、That's fine、 嗯嗯、 生活中得用多少 That's fine 的句子、 yeah. Hold you That's fine， 这个也特别好 OK， 就是慢慢的来 Right, that's、嗯、pretty good， 有信心了、 嗯、 Maggie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你这里的 buy 发成了 bay OK， 所以就是听不见这个双元音，容易导致误解，因为它是关键词。 所以你这周还可以继续练双元音、 yeah. ，I E A， 对， 练到位。Coco，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 were even。 We're even， 不是 we are，OK，、okay? 就是 were。 哦 ，were even。 对，这缩写的发音弱度比较好。 文文 That's fine. OK, fine 的这个一要再饱满一点。Okay. 好的，毛娟 To pick out the vowels. Vowels, 这个 w 没有听见。 Captain Cook.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Worry, 这个 E 的音舌根要高一点，然后 soda 的 S 刚刚卷舌了，发成了 收的、 这个不行哈。仙儿。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All 的这个 L 的音要注意，舌尖先顶上颚，再来 R, 刚刚发成 R, right, 变成 R. 夜空中。 All right.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不错，其实你要放松一点 buy, 这样有一点就是多了 buy,、 哎、 OK? 这是新同学哈、不错，继续加油，下周回答你的问题啊。周燕 To pick on the wild words. Pick out, 发成了 pick on, OK, 你带了一个特别重的后鼻音，这里是没有鼻音的，所以是 cout, OK, cout.、 你那个 vowel 那个是怎么回事、 OK, 再听一下。 好，他那个，你看他那个 To pick on the vowels. Vowel, 对，这个 L 的音没有顶舌尖，用一个儿化音 vowel. 没读对哈。 对，是 vowel. 哎，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不错，可是你的 Mia.的 Mia 这一段呢，这个节奏特别快，跟剩下的就是不 符合， 对， 不搭，不搭， 对，不搭。 Carrie,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你所有的这些的 all right, 然后 buy, 你双元音需要再饱满一点， 饱满些， 对，剩下的都完美。 伟伟、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ay, and then 舌尖要顶上颚，然后你的双元音all right.变成一个梅花 a 的音了 right, OK, 双元音 嘻嘻 All right, you buy me soda and we're riven. And then, do the then, 然后 n 的音你要顶舌尖，不能用中文的 嗯的这个音代替它。 小鱼干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And then, 你的 n 的音舌尖一定要顶上颚、OK? Viola Liu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We're riven, 用弱读的发音，不要发成 we're, OK, 这容易就说错了。OK, 天平。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这个说的完美，非常好听。 真棒。 对。 琪琪。 To pick out the vowels. Cow, 你的双元音没有滑动，发成了 pick out, 变成一个 R 的音。 一下就 R 出去了哈。 对。这个 pick out,pick up, 这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okay? 不一样。欢欢。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Vowel, 不是 vi, 变成 vival 了。对 vowel。 对是 wool, OK。 再把握一下。童话。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We're riven, we're riven.等，这太钝了，放松，你不要就是头重脚轻 ，OK？ We're riven， 这样就是不太自然、OK？ Noah，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Soda， 不要发成 soda， Soda， 王贵勇。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这也是 soda。 对。Soda 的问题 Soda 你叫做苏打呢他没有苏打儿 对 LJ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Soda and Soda and Soda and 这个不错你的 Soda and 直接呢可以不用顿 OK Soda and 这样说的会很累 Soda and 就 OK 了好吗 对 所以这里就是可以放松一点你剩下的都没问题就这样而已 对那个 Soda 大家一定要读对哈、 yeah. 来吧我们的 Tippy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And then 你的 N 结尾没有顶舌尖 Tippy 同学怎么可以这样、啊、 怎么可以同一个老同学 Tippy、 啊、怎么能这样呢加油哈Chen That's fine 特别好完美 哎呦好的 结尾的 N 舌尖顶得特别到位 蒋水燕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这个学生是老学生吧 当然了、好久不发了 好久不发了 重出江湖了 你的 right 双元音不行，然后 N 的音舌尖没有顶上的。 继续加油了，不能练缺席锻炼了。 太久没有练了。 嘟嘟，来。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进步了，进步了，完美。 厉害，竟然没有花第一个完美吧？是他。 Yes. 史上的第一个完美。 完美 厉害了，厉害了。ID.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不错，可是不要顿 ，OK?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even. 你就是一个音节的结尾会连到下一个音节，中间不用顿，放松。 大少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这段要多练习，刚刚有一些音 ，then n 的音舌尖没顶上颚。 Alice, do you pick out the bubbles? Do.不要从一个 G 开始 ，OK， G， 然后你的开头嘴唇会撅一点 ，G G G， 不是 G U，OK、okay?。 素子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不行，你要咬舌尖 ，N 再发 then， 不能用一个 z 的音代替 z，OK、okay?。 丫头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Worry 的这个一舌根要高一点、 oh, Worry even 再高一点高一点啊、心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orry even Mia 注意别发成 Mia Mia soda 是 Mia OK 两个音节 清楚一点啊漫天飞雪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orry even Alright 的特最好省略刚刚还是弹了一点可是出了这个剩下的都完 美没啥问题了已经啊 Cindy 曾 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不是 l OK 你嘴巴要张开这个 a 的音要发到位 Let me I share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你的双元音 咋了 对 咋回事儿啊 Right 不是 ra OK Ishara 同学你说好几次 老同学老同学怎么回事 不开心 不开心老师也不开心、加强练习 Magni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其实没错可是、就是要连贯 OK 你现在是在把每一个音节念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连贯起来 OK 一口气 Judy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Worry 你的一的音舌根要再高一点不能发 worry OK 吴敏 Let me do something OK Do 放松一点不要 Let me do something 这个就是头重脚轻的这种音节会显得不自然 春暖花开 Let me do something 这个就完美了 你有没有听到就是它非常连贯 是 对哪怕有哪怕有重音还是非常连贯 Let me do something Lily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 其实发音是完美的可是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太平了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你要把它演出来 对冰石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We're even 不要 we're 这样滑动 OK 就 were 就行了 We're even 小白英子 To pick out the vowels To pick out the vowels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现在有一点顿了 OK 好齐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OK不错可是有 worry 的音舌根再高一点 OK 今儿纠正差不多哈、 yeah. 还有同学是不错的、 yeah. 都得完美的点评了、 yeah. 所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你练习真的有进步你不练习没戏啊，没戏没戏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老师的纠音啊，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哈、 okay. 下周老友记再见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